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旧社会的艺人都有信奉神明的封建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文艺工作者的他们摒弃了那些旧思想，更有甚者还要让那些曾经被追捧的封建神灵们也提高点政治觉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快板书表演艺术大师李润杰介绍关老爷入党的故事。李润杰在旧社会的时候非常崇拜关公，他缝了一个贴身的小布口袋，在里边藏有两张关老爷的画像，认为有关老爷保佑着，闯荡江湖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啊，都能够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两张画片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李润杰从一个旧社会的贫苦艺人变成了一名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结束了当年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这时他又想起了当年自己拜关公像的可笑举动，拜了那么多年的关老爷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让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于是啊，他就从口袋掏出了那两张关公像，划了一根火柴，很风趣地说，关老爷，打今儿起您就甭跟着我了，走吧，上天去见您的大哥刘备三弟张飞吧。李润杰不光烧了关老爷的像，他还有进一步的举动，那究竟是什么呢？听完了他演唱的经典快板书名段《劫行车》，我们再接着说。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交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

我说，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探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像穿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孙元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我，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从压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 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烧毁了关老爷的画像还不算完，有一次李润杰和马三立、赵佩茹、常连安、白全福等人到外地演出，路过一座关帝庙，很多人在那儿叩拜。李润杰幽默地跟大家说：我得给关老爷讲一课，关老爷呀，您知道我是多么崇拜您吗？可真正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不是您，我得给您找个师傅，那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您赶快拜毛主席为师吧，我们得依靠毛主席，依靠党组织。说完这番话，在一旁的白全福接过李润杰的话头说道：哦，明白了，李润杰这是要介绍关老爷入党啊。说完了李润杰要介绍关老爷入党的故事，下边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李润杰的高徒张志宽演唱的快板书小段说大话。 星期天我到郊区，瞧见了一个蝈蝈跟蛐蛐儿的，他俩在那吹牛皮。这个蝈蝈说：嘿，我在南山一口就吃了一只斑斓虎。这个蛐蛐说：嗨，我在北山一口就吃了两匹大叫驴。这个蝈蝈说：我卷卷须子拔掉万年大松树。那个蛐蛐说：嗯，弯一伸腿儿踹到了高山那边的平地了。那个蝈蝈说：飞禽走兽得属我管。那个蛐蛐说：嗯，我不管呐，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我都给他们立规矩。正是这两个家伙在这儿说大话，猛听着正东方咕咕咕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飞来这个一只芦花大公鸡。您说这个公鸡有多愣啊，烫的一口把蝈蝈吞到了肚子里。小蛐蛐一见有了气了，开言有语的骂公鸡：把那公鸡呀，你不该，南山吃了我的亲娘舅，北山吃了我的姑姑姨，这两里面回去防一防吧，绝对不是个好惹的。今天你碰在我的手，咱俩得分个上下与高低。小蛐蛐越说越恼越有气，蹬蹬腿磨磨牙，捋捋须，往前一蹦也喂了鸡。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快板名家张志宽表演的快板书小段说大话。新中国成立后啊，李润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快板书的创作与表演上，上演了许多反映新时代新风尚的作品。有一次他在天津礼堂演唱了他自己创作的快板书《千锤百炼》，热情地歌颂了部队战士马云龙的先进事迹。周恩来总理听了他的演唱很激动，走到后台握住他的手说：李润杰同志，你就是马云龙。这句话可以说就是对李润杰最好的褒奖。 阳光的油彩都红了今天的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凡是喜爱相声的听众几乎都知道苏文茂表演的劈三国，但是您知道相声名家苏文茂也劈过红楼梦吗？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里啊，我们就和您分享苏文茂表演的相声红楼百科。1983年，苏文茂与马志存合作整理演出了红楼百科，又一次轰动了曲艺界。红楼百科由耿英创作，对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旁征博引，不仅使人们得到了艺术欣赏，而且增长了许多文学知识。说到这儿啊，就为您送上苏文茂、马志存合书的相声《红楼百科》。 咱二位也得互相了解了解啊。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不，您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我在文学界的这个地位？ 不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难道你没听过我批的三国？ 哎呀，有耳闻，太领教过了，苏批三国嘛，好。哎呀，确实您在三国这方面呢解决了很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难题。 就是 你像赵云这个家庭出身是卖年糕的啊，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这解决都很好。 见笑见笑， 没羞没臊。 哎呀，不要客气啊， 我这跟你客气呢。我建议您呐，三国这方面您应该还继续研究，研究一下这个黄忠啊跟谁是一旦一挑，这马超的外甥女儿嫁给谁了，这都得研究研究啊。 这些个问题就留给我的弟子们去研究吧。 还真有不开眼的人，还有弟子呢。还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啊。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我正在研究两国。 不，哪有这部书啊。您不是研究红楼梦吗？ 两国便是红楼也。 还也呢？两国怎么会是红楼呢？ 两国嘛。 哪两国呀？ 荣国府、宁国府，什么两国？ 你看他这回答还真有意思。两国还真是红楼梦。 就是。 那我继续跟您研究一下，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可以告诉我吗？ 哎呀，问这个问题这不是太肤浅了吗？ 我知识有限，由浅往深处学嘛。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姓曹啊。对不对？ 曹什么呢？ 曹孟德。 对，曹操啊。怎么又回三国里边去了？ 不是我说曹操了吗？ 你说的曹孟德就是曹操。 没那事。我说的是曹孟德。 不，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叫曹雪芹 啊。曹雪芹。对啊， 这你说曹孟德呀？ 啊，是啊，这个曹雪芹人所共知，啊、全知道是《红楼梦》的作者。 对呀、啊， 这个曹孟德，啊、你不是问我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啊，对啊， 所以我才说曹孟德。 怎么呢？ 因为这是曹雪芹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这呵，哎呀，您瞧这进费的。 这个《红楼梦》啊，这里边带梦字的回目是特别多。 而这个《红楼梦》这部书里， 对了， 都有什么带梦字的呢？ 哎呦，那可太多了。 您说说，我学学。 头一回 啊， 就是甄士隐 啊啊， 梦幻石通灵。 哎， 有梦没有？ 有梦。 最末一回， 嗯，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啊，也有梦啊。 警幻仙取演《红楼梦》， 有梦。 绣鸳鸯梦照绛云轩， 嗯，有梦。 病潇湘持魂惊噩梦， 有梦。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有。 史湘云醉眠芍药荫， 不，您先打住，不不要再说了。 怎么了？ 不，这后两回可没梦了啊！ 啊，这你听着没梦啊？ 就是啊， 啊，这是暗梦。 哦，他都解释，还暗梦。嗯，那么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暗梦梦见什么了？ 他呀 啊， 梦见到西瓜地里吃西瓜。 什么胡来的事儿？怎么梦见吃西瓜呢？ 您想啊 啊， 他喝醉了酒了，在怡红院足那么一睡， 哎， 睡得口干舌燥，他能不想西瓜吃吗？ 嗯，这可能倒有。 啊、 那么史湘云醉眠芍药荫，他梦见什么呢？ 梦见游泳。 史湘云还会游泳？ 嗯， 你根据什么说他会游泳呢？ 你想这道理啊？ 啊， 他睡在那个芍药花地里头 啊， 青石板上，那地方又湿又潮，露水一搭，浑身冰凉，他能不梦见去游泳吗？ 你说这不胡编吗？这 哎，这怎么胡编呢？ 啊， 这里边有科学的根据啊！ 啊，您这还有科学根据呢？ 他身上的感觉反映到头脑之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幻觉。 呵，哎呀，这位还真有两下子。 对了，没有两下子能跟俞平伯平起平坐？ 啊，这位还不禁夸这位啊？ 就是嘛，《红楼梦》啊，据考证， 嗯， 一共有28个梦。 哦，这么多梦。 对了 啊， 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梦境，反映了贾府内外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 哦， 哎，可是《红楼梦》呢，并不是梦。 哎，那为什么要写梦呢？ 因为这部书啊 啊， 它是这个写于封建社会， 哦， 同时它又控诉了封建社会，不能写得太明了。 嗯， 如果写太明，不但本书不能流传，就连作者也要遭受到杀身灭门之祸。 还真是这样。 所以呢，这部书它写的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嗯， 这里边有真家，也有假家，你怎么看都行。 作者是太高明了。 就是 嘛。嗯， 您看《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艺术缩影。 真是。 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宝库。 对， 是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嗯， 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哦，这个《红楼梦》是百科全书， 这里边什么全有， 包罗万象。 你不信你就问吧。 还真得提问提问。 嗯， 那您说《红楼梦》这个历史是怎么反映的呢？ 哎，历史作者首先就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这里还四大家族？ 有啊。 哪四大家族啊？ 就是贾史王薛。 哦，这四家都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关系很密切。 您介绍一下。 贾家老一辈的是娶的史家的姑娘做媳妇。 对，老贾母。 哎，中一辈的， 嗯， 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做媳妇儿。 哎，王夫人 吗？哎，王家还有一个姑娘又许配薛家做媳妇儿， 薛姨妈。 哎，这个贾家少一辈的， 嗯， 一个呢是娶了王家的姑娘 王熙凤，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就是啊。嗯，哎，这里边还通过冷子兴之口 啊， 他评述了5000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 哦， 您说这算不算历史？ 那么就算历史。 那当然 应该算。 哎， 这个地理在哪反映呢？ 地理啊 啊， 哎，由这个古都金陵 啊，就是今天的南京。 对对对， 啊 啊，古都金陵贾氏之家，荣国荣宁二府 啊， 对不对？荣国府、宁国府吗？ 对。 哎，一直呢写了大半个中国。 这《红楼梦》大半个中国在哪写着呢？ 啊， 有吗？ 当然有了 啊！ 大半个中国，您没听那个薛宝钗的妹妹 薛宝琴呢？ 啊，对对对 啊！ 薛宝琴她不是说过吗？ 说什么呀？ 她说：“十平天下已走了五六成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 十平天下 啊， 走了五六平。你想五六平不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吗？ 哦， 百分之五六十，那不就是大半个中国吗？ 那么解释啊、 哎！他还写了十首永怀名胜古迹的谜语诗。 他这个谜语诗可够难猜的。 就是，薛宝琴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这事咱也没听说过。这薛宝琴还是旅游爱好者呀？ 您想啊， 啊， 嘿，您想他这个走了五六平。也就是大半个中国、 啊、 那时候交通不便， 就是交通工具没有啊， 这要有飞机他非旅游全世界不可。 嗯 啊， 要赶上有火箭他得到月球上转悠转悠 啊，那完全可能。 什么有可能啊？ 可能可能。嗯， 哦，这就是地理。 地理。 那么政治有吗？ 薛蟠打死了人 啊， 不受制裁，可以扬长而去。 您说说， 您说这是不是啊？这个暴露了封建社会它的黑暗。 哎，就是政治， 这是不是政治？ 对 哈、啊，这个薛蟠打死了人 啊， 认为是小事一段。 您看看 啊，他不就仗着后戳硬吗？ 对， 他打死了人，小事一段。 嗯嗯， 这样你打死人呢、啊， 那也小事一段。 嘿，名媛宣判。 那我就不能扬长而去啊， 你只能马上枪毙。 我活不了。 对不对？ 哦，至于这样， 哎，这是正 确。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儿反映啊？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特点、 啊，您说说。 它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大多数人受剥削。 哎，有这么一句话吗？ 嗯，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这是多大的悬殊？ 就是， 嗯， 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啊，您提这个薛宝钗。 不是 王熙凤。 哎，对对 啊，对对对， 王熙凤 啊 是一个总管家婆。 对，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她是剥削者之一。 哎，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贪污受贿 啊， 哼，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 哦， 成天就大吃八喝。 这个王熙凤还好喝？ 好喝，有小时候就爱喝。 谁啊？ 爱喝熙凤。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哦，这王熙凤是爱喝熙凤啊。 对对对对。 哦， 经济。 好好好好。这个园林建筑在《红楼梦》都有哪些个呀？ 说那可太多。 您说这园林建筑， 荣国府大观园里头 啊， 就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稻香村、 哎、 风腰桥、滴翠亭。 对， 那真是楼台林立，万木峥嵘、曲径通幽，流水叮咚，天下美景尽收园中。 太美了。 就是 这个民间风俗呢， 那写的很多， 您给介绍一下。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哦， 灯节庆元宵， 嗯， 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你瞧，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都有。 这就是风俗 啊。好、 嗯、 这个文学艺术也有啊。 嚯、哦，那太多了。 您说说， 《红楼梦》里就有文学家、艺术家、著名诗人 啊， 像什么诗词歌赋、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单口相声， 不 应有尽有。有的是。 你也别说那么多、 啊、 我也记不住。 是吗？ 我得一样一样问您。 可以可以。 这个《红楼梦》里的诗人都有谁呀、 啊、诗人呢 啊 呵，那太多了。 您说说。 这个大观园里就结过海棠诗社。 对， 这里边著名的诗人 啊， 贾宝玉 写过什么？ 他做过芙蓉诔。 对。 嗯 嗯嗯。 林黛玉写过葬花诗。 嗯， 薛宝钗做过螃蟹咏， 哎， 史湘云做过柳絮词。 对， 还甭说这 啊， 就连那大草包薛蟠还做了一首俗不可堪的酒令。 他这酒令怎么写的呢？ 他写的是女儿愁， 嗯， 绣房窜出个大马猴， 就这词儿。 女儿悲，嫁了个丈夫是乌龟。 您说这叫什么词儿？ 哎，你别看他这个作诗不怎么样， 就是啊， 这薛蟠说相声那可比你水平高。 您打住，这个薛蟠还会说相声？ 会说相声， 哪写着呢？ 这在34回 啊， 薛蟠跟宝钗 啊 哥俩吵起来了。 对， 这时候宝钗不乐意了 啊， 薛蟠呢哄他，他说了一段单口相声， 哦， 呵，把这个薛宝钗给哄乐了。 是啊， 薛宝钗还说了一句话吗？ 他说什么呢？ 你还做这些相声？哎，这不是相声吗？ 这什么？ 这书上有啊。 不， 难道还有说啊？ 当时这个说薛蟠呢，装模作样，滑稽可笑。 嗯， 您说这相声这两个字和我们今天的相声截然不同， 是吗？ 那是像不像的像，生活的生。 对呀。 啊， 这就是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告诉我们 啊， 做一个相声演员就要学什么像什么，演什么要跟生活一样，像生。 那甭问，这是曹雪芹告诉你的 啊？对呀、啊， 他没告诉过我呀， 他让我传达你，我给忘了。 这哪儿的事？哦，那么戏剧也有吗？ 哎，贾府里就有一个戏班子， 哎， 那什么戏都能演。 对，啊、哦，这是戏剧。音乐呢？ 音乐有啊， 有吗？ 林黛玉会弹琴。 哎，这对。 哼，林黛玉弹琴那简直水平太高了。 哎，技术好， 是一个音乐家。 哎， 有一次她弹琴。宝玉跟妙玉在外边听见了。 对呀、啊，双玉听琴吗？ 啊，对对对， 啊， 多感人呢、 啊！哎， 你看这个黛玉弹琴就得给宝玉听， 哎， 他绝不会给你弹。 怎么不能给我弹呢？ 有那么一句话，不能对马弹琴嘛。 什么文学家？不，您这句话都讲错了。 怎么？ 那叫不能对牛弹琴。 哎，牛跟马全四条腿啊， 跑这凑腿来了。 哈。音乐家 啊、哦，这是音乐家。 对对对， 再问问您，这个医药卫生也有啊？ 有啊， 您讲讲医药卫生。 这里边有个著名的大夫， 哪位？ 张太医。 对， 有这么一个目录吗？ 哪个目录？ 张太医论病系穷源。 哎， 对不对？ 对， 这人有能耐， 有能耐， 医道高 啊！ 你要有病就找张太医。 是啊， 千万别找那胡庸医。 我要找了胡庸医呢？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说那玩意儿人受得了吗？ 就是，我告诉你，《红楼梦》里的 啊， 不单有医药卫生，他的这个环境卫生也好。 哦，这《红楼梦》 搞得不错。 是啊， 您看大观园里多干净。 就是啊， 知道为什么那么干净吗？ 我不清楚。 就因为大观园里头 啊 有一个模范清洁工。 你说我那么看书都没看出来。 嗯。 哦，这个大观园里头还有个模范清洁工。 嗯嗯。 哪位？ 林黛玉。 出来了。林黛玉是模范清洁工啊。 那没错 没错， 经常搞卫生。 是啊 啊，他看见掉下来那个残花败叶全搁小篮里，找背景地方给埋了，那不是就为搞卫生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段情节叫黛玉葬花。 嗯， 那是反映了林黛玉当时的心情。 他心里怎么想咱不管 啊， 我就看的这个具体表现 啊。 他把这个烂东西脏东西全埋了，那不就防止空气污染吗？ 你看到这儿都那么解释了， 那没错。 体育有吗？ 啊，体育有。 您说说。 最普及的是围棋。 对， 围棋大部分人都会下。 哎， 有的时候经常进行这个围棋比赛 啊， 还有时候进行放风筝比赛。 哦，这个风筝比赛也算体育里边？ 那当然了 啊， 里边还有单项。 您说说， 像什么贾珍 啊， 他会射箭。 对， 嗯。这个柳湘莲，他会这个拳脚 啊啊啊 啊，还有这个包勇会棍棒， 啊、武术类的 啊，这不也算体育吗？ 对对对对， 哎，最有名的 啊， 那是怡红女排。 那的， 这个怡红女， 不，您，我听听就不像话 啊， 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怎么了？ 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啊？有啊 啊，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啊，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面丫鬟比较多、啊 哦、 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他们会打排球吗？ 原来不会 啊， 后来请了个教练。 教练谁？ 贾宝玉。 就越听越不像话了、 嗯、 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的没有 啊？也有可能 啊，就是嘛、嗯、通过几个月的训练 啊， 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啊。当然有了。 谁的裁判呢？ 平儿。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 哦， 也不向着这边，也不向着那边， 但一碗水端的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我、哦、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对，十二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 哦， 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 啊， 开球！ 嚯！ 甲组开球、 嗯、 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人。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晴雯。 晴雯会晴空霹雳。 嗯，甲组也不含糊。 是啊， 这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这球谁救的呢？ 射月。 射月会海底捞月、啊、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啊，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行了，得分。 得什么分呢？ 啊，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是啊， 你再买也来不及。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啊、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子，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 啊。 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哎，暂停 啊， 我得问您 啊， 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有啊。 哪儿写着呢？ 第52回、啊、晴雯补球嘛。 哦，就补这个球啊。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中谈笑，自若风火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经典名段里和您分享相声《红楼百科》。《红楼百科》这段相声能让您在听相声的同时了解很多《红楼梦》中的内容。之所以叫百科，是因为这一段相声啊，是从《红楼梦》不同的角度分门别类的展开，内容包含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风俗。整段相声基本上继续了歪批歪讲的传统技巧，对《红楼梦》进行风趣的调侃。相声中有对红学研究成果的普及，又有相声艺术的喜剧特点，结合得非常自然。这段相声秉承素文茂一贯的文哏传统，体现出他对相声艺术追求和探索。好了，和您聊到这儿，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最后送你一首来自陈丽演唱的《枉凝眉》。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